两个人的车是一前一后，英明在前面，石毅在后头。他家门口这条小道不宽，基本上是单行道，两辆车要是顶着，必须得有一辆往后退一点才能过去，所以他们开得也慢。一直到快临近出口的地方，突然从前头横出来一辆车，正正堵在路口。英明按了几下喇叭，本来以为对方是临时停车，结果半天了也没个反应。后面石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催了两下，但是前头这车始终不动。最后实在是有点耗得没耐性了，英明走下车去敲了一下那车的车窗。 我说你们让。 话还没说完，当头一棒就砸了下来。英明被惊了一下，急忙往后退，避开了当头的一下，却没能挡住旁边的一下，瞬间肩膀火辣辣的灼痛感泛滥开。 操！ 忍不住骂了一句，英明挨了一下，本能的想绕开，但是车后座的门也突然开了，他被整个人卡在里面，想动也动不了。当头的乱棍几乎是毫无章法的往下落，其中感觉后颈被人打了一下，整个人踉跄了一下，眼前一阵发黑。后头石毅看着他下车的，本来以为是去协商，待了一会儿觉得情况不对，他直到下了车才看见前头是什么情况，感觉胸口被东西猛地抡了一下，连想都没想，他两步冲上去。对方显然也没有想到还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凑热闹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看见石毅一脚踹在那辆车的后门上，也不管后头还夹着一个人。他这一脚力气很大，里头哀嚎了一声，就被门给夹在那儿动不了了。英明因为身边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急忙往后退，石毅帮他分担了一部分的攻击，他这才能看清楚眼前到底是几个人。其实也就四个，被石毅踹废了一个，还剩下三个。看出来他和石毅想往后退，三个人直接堵在路口。外头人看不见巷子里头是什么情况，只能看见一辆车堵在路口，不过这个时间本来起来的人也不多。石毅和英明都是因为有事儿才起了个大早，平时这附近也就一些老头老太太这个点起来晨练，赤手空拳对抗着拿武器的人，怎么都是比较吃亏的。石毅和英明想往车那边退，沿途手边抓到什么都往那边砸，但是这办法治标不治本。眼看那几个人又要围上来了，英明干脆直接对上一个，动手要去抢对方的棍子，总不能一直挨打呀，这不是他的风格。这些人的主要目标显然也是英明，石毅最多就是觉得妨碍到他们了，动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针对英明的。现在看英明跟其中一个打起来，另外两个人也扑了过去。石毅把最外头那个揪住领子就往后拽，对方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被石毅差点给拖到地上去。然后就演变成了英明那边二对一，石毅这边一对一。他们俩一直都自认身手算不错的，打架是不常打，但是平时运动健身哪个都没落下，就算是上次在酒吧里跟人动手也没有落了下风吃过亏。只是今天来的这几个人明显不仅仅是一般的混混而已，除了一开始因为没注意石毅所以被踹了个正着，后面这几个人都非常的不好对付，所以石毅和英明差不多是一直在往后退，一直到快退到车边了，没看清是谁的一棍子砸在了英明的车窗上，当时哗啦一声，震得人心里发颤。然后等石毅注意到的时候，英明被压在了车前盖上，后脑袋就对着被打碎的车窗，上头的玻璃渣子眼看就要扎进去了。石毅吓了一跳，扑上来就要把压着英明的人往后扯，身后没注意被人直接砸了一棍。 操你大爷！ 打到这个程度谁都分不清楚状况，就连身上到底挨了多少下，打出去了多少拳一样没什么概念，只是凭着本能的被打了就打回去，也不管打哪儿了，抓到什么都可以拎起来砸。这大概是石毅从出生到现在打得最狼狈的一架，但是还远远没有结束。 被石毅拉住的人其实一个撤肘就把石毅甩开了，石毅还想去拉他的时候，又被身后的人架住胳膊往后拖，右胳膊直接撞在倒车镜上，疼得他半边身子都麻了。另外一边，英明刚好一脚被踹在肚子上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往后摔，他后头是一截有两指粗的水泥管。石毅挣扎着伸手去拽了他一下，但是因为他自己也站不稳，这么一拉，英明被他扯了回来，却收不住力，身后一空，整个人一头栽往了已经被砸得有裂纹的后车窗上。谁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等英明稳住自己的时候，就听见头顶那阵破碎的声音，抬起头看到的是石毅半张脸的血，从头上沿着眯起来的右眼，然后蜿蜒而下滴落在地上。一时间所有人都吓住了，连那几个打人的也下意识停住了动作。英明来不及去管他们，半拖着石毅的身子，几乎是用吼的狂呼对方的名字，但是石毅只是表情有点茫然地晃了晃头，似乎在努力保持清醒，然后愣了一下没什么反应，他人被撞懵了。等周围的一切声音重新回到他脑子里，他才慢慢组织起来，眼前英明表情惊恐，接近于歇斯底里一样的冲他嚷嚷着什么： 你要傻逼啊，干嘛要垫在我后面？ 本能的他怔了怔，然后不太有意识的开口： 伤了脸你还怎么做演员啊？ 下一刻英明嗓子哑了，他紧紧抓着石毅的胳膊想出声，结果一个音都挤不出来。后来那些人到底是怎么走开的，英明已经懒得去管了，他打电话叫了救护车。石毅的意识一直都还算清醒，发觉他要报警还一把攥住他的手机： 先别报警，我不想动静搞太大。 英明虽然不觉得这事儿能瞒过谁，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心情跟石毅再争论什么了。救护车等了快20分钟才到，等到那些人扶石毅上车的时候，他人已经有些站不稳了。往医院走的路上，石毅脸色都很苍白，一直捂着受伤的地方不敢用力，因为上面甚至还有碎片玻璃。车上的救护人员帮他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表示因为碎渣太多，最好还是等到医院再说。到了医院，英明先去办手续，什么挂号急诊的很麻烦，他打了电话叫寇金和耗子过来，正好王一奇和寇金在一起，听说他出事了人还在医院，二话不说也就跟了过来。幸亏这个时间对医院来说还有些早，人倒是不多。英明看见王一奇也跑来了，没说什么，只是交代了一句说人在综合治疗室，他先去拿药。寇金一把拿过他手上的医嘱单： 你还跑什么呀，也不瞅瞅你那一脸的伤，我去吧。 然后拉了耗子俩人就走了。王一奇瞪着英明看了一会儿，拉着他坐在楼道的椅子上： 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石毅怎么搞成这样了？难道是互相动手了？ 想想也觉得不可能。 英明脸色很难看，他被迫坐下了，才觉得心口一阵阵的发慌。他摸出兜里的烟点上，英明抽了两口，看见前头挂着的禁烟标识，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猛抽了两口才掐掉。 早上我和石毅出门的时候遇到一伙人，什么话都没说就直接动手了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哑，那种哑不是因为嘶喊得太过力了，也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因为底气很虚。其实他已经拼命地想用正常声音开口了，偏偏就是没办法，试了几次都没什么效果。最后他有点自暴自弃地爬了爬头发： 石毅是因为我伤成这样的。 伤得有多严重？ 看不出来，但是血流了很多。 他们在救护车里的时候，石毅的血就一直顺着他的衬衫往里灌。英明说了好几次让那几个医生先帮石毅止血，结果对方傻逼的就是不搭理他。 一直快到医院了才意思意思地包了块纱布。从石毅进综合治疗室到现在过去快20分钟了，一点信儿都没有。英明总觉得流那么多血，人是要死的，而且还是从头上往外流的。越想他身上就越冷。看出来他情绪不对，王一奇拍了拍他肩膀， 应该没什么事儿，你别太急。 但是这种话基本上说了等于没说。英明也不吭声，就是闷头坐着，要命的想抽烟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在自动贩卖机那里随便买了一瓶冰矿泉水，拧开就一直灌。